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林明宏。 这两天在台湾立法院已经被学生占领了，究竟为什么占领？学生的诉求又是如何？我们先来听到凤凰卫视台北站记者林秀琴的现场报道。 请秀琴给我们介绍学生占领立法院现在的情况，同时立法院的工作何时才能恢复？ 他的这场活动其实是由台湾的民间团体还有学生组织共同发起的，是从前天晚间一路到现在已经进入了30多个小时，到现在目前在立法院的状况依旧是由学生占据一场，而在立法院的外头四面八方还有数千名的学生，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等于说警方到底何时要把这个占据异场的学生给驱离，但目前的情势来说呢，都还是呈现一个僵持不下的一个态势。 那学生他们誓言是要在立法院占领多长时间呢？ 根据我在现场有访问到呢，发动这一起活动的学生代表，他们表示呢，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不满意为什么马政府可以强行通过服务贸易协议，没有遵照委员会原本朝野协商决议是要来逐条逐项审查，而他们认为说，那既然如果立法院都不按照民主程序来走的话，那他们就要代表人民抢回立法院。那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他们扬言说，他们将具体就是立法院在星期五，也就是明天会来召开院会。那按照院会的话，就是会来表决通过服贸协议，所以这样的行动可能要撑到院会，他们才有可能会解散。 好，在台湾这个占领立法院的学生呢，是打出了70小时占领，好的， 70小时啊。 昨天开始63小时，之前已经有7个小时，所以一共是70个小时。 对， 70个小时这样的诉求。那这个服贸协议，大家经常听到，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又为什么会在台湾产生争议？我们先来听一个介绍。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贸协议，是两岸历史性 ECFA 协定的后续协议之一。该协议在2013年6月于上海签署。根据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共同商定的文本，该协议旨在加强海峡两岸经贸关系，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按照台湾的立法程序，服贸协议需要在立法院通过方能生效。然而，该协议虽然得到了台湾领导人和行政院的支持，却迟迟无法通过。服贸协议在台湾争议究竟在哪里？ 现在大陆要从一个工业国家转到一个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大国、强国，那我们台湾恰恰又是这20年来从工业转型到服务业，那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去掌握的话，请问大家，台湾还有什么希望？ 支持者认为，服贸协议将帮助台湾企业进军大陆市场，提升出口，创造就业，促进台湾整体竞争力提升。而反对者则认为，服贸协议有利于大财团，而台湾本地中小企业却将面临大陆企业的激烈竞争。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郑秀玲教授认为，两岸开放并不对等。 这个协议呢，是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各行各业的小老百姓，只考虑到这个少数的财团。问题是，财团到了中国投资之后，他们所获利的这个情形会再继续投资中国，不会汇回台湾。我们的政府也扣不到他们的税。那我们所有这些各行各业的这些500多万的这个服务业的这个人口，这个就业将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在经济之外，服贸协议的反对者认为，该协议的谈判过程不够透明，没有充分咨询台湾不同业者的意见。台湾2016大选的有力竞逐者之一，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认为，被牺牲的产业并没有得到表达意见的机会。 这种决策它变成独断独行，而且是黑箱作业。好，那立法的监督很重要，全民的参与也很重要，不同的产业的声音，它是一个 被牺牲的还是得利的产业、得利的产业我想一定有被咨询过了、但是这个被牺牲的产业，我相信他没有被完整的告知、也不知道说他将来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认为，现阶段的服贸协议还只是两岸经贸往来的一个开始， 市场开放还不是那么大的服务贸易协议都引发了这么多有的没的这种反弹，那你如果开放太大的话呢，根本不可能被接受嘛，所以先从这里开始一步步的往后走、而且将来要再扩大的话并不困难，条文修改一下或者范围就是管制减少一下就可以了、它只有市场开放没有允许大陆的人或者货进来、所以外界的一些批评很多是完全不着边际，这个完全不是事实。 虽然大陆对台湾开放印刷业，但是由于在大陆印刷出版必须额外申请许可，无法像台湾一样自由出版，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也使台湾有意进军大陆的企业望而生畏。凤凰 U Radio 朱明奇综合报道。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早前的一个关于服贸协议在台湾它究竟为什么遇到争议的这么一个背景的介绍。好，这个其实关于这个协议它零零总总有非常多很专业和技术性的内容，但是今天到台湾成为一个民怨沸腾的一件事情呢，它最主要好恐怕要引爆这次事件的，在我看来主要是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要强行通过它， 是 所以说激起了大家的一个反弹。 其实啊，今天我跟这个Vincent 在这儿讨论呢，倒不是说讨论这个台湾到底是不是真的要通过这个服贸协议，因为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讨论很久了。支持者说台湾经济要能够重新的振兴必须要靠服贸协议，跟大陆进行经济合作，那反对者说服贸协议进来之后可能会打击了台湾的中小的一些企业，让一些这个可能竞争力不够的就可能就会在这个服贸协议之后就变死亡了。那这个我觉得真的就像大家说打不打开门、要不要改革， 大陆当年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比如说面临改革开放 是 或者说加入世贸组织，其实都 有 类似的争论，对 这个正面或者负面的声音、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重点来看到是说，因为服贸协议的这样一个争议，这个帮学生冲进立法院，然后他们这样一个行为是否是真的符合大家的一个期待，他们是不是有点太过激了呢？ 这个恐怕很多人都会想哈，我注意到今天有这个媒体使用的一个词叫串联啊，说台湾的学生串联其实我很少听见台湾的媒体用这两个字，恐怕大陆的朋友对于串联这两个字非常有深刻的记忆，这个文革当中的全国的这个红卫兵全国串联，这个让大家产生一种恐怕是不太好的印象，因为串联你会看来在今天看来是这个文革当中一种过分的热情或者说被冲昏头脑的激情的产物，但是最后产生的这个结果呢往往是破坏性大于正义性的。我相信如果你真的要去问台湾人的话，第一可能不太熟悉串联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他们要真的知道的话恐怕也不会使用类似于串联这样的词语。在台湾使用的怎么样讲这件事情呢，很多人告诉我说这是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因为执政党没有这个充分的反映台湾的民意，并且呢破坏了这个民主的规则。具体来说，在台湾这个立法院当中，我们如果简单的来划分蓝绿两边，那现在蓝营占多数，所以说呢他利用这个多数想要强行的通过这么一个协议，之前呢有跟在野党达成一个约定，好是说要逐条审查通过，这当然是一个技术上的细节，就是说我们是一条一条讨论还是整个打包来讨论，这里面的技术差异我们就暂且不提，但是事后呢是国民党突然是改变了之前的这么一个朝野协商的决议，由立委提出，并且是得到了马英九乃至国民党中常会的一个支持。那在很多人看来啊，这个恐怕在政治的诚信上面也是一个出尔反尔，也破坏了这个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啊。当然了，这个政治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出尔反尔的一个事情，大家究竟怎么样来看这个道德的要求恐怕也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国民党跟之前的这个说法发生了一个改变，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在最早的时候大家在争论服贸协的时候，其实台湾很多民调哈，就说这个台湾老百姓支不支持这个服贸，其实很多人民间并没有那么反服贸，因为大家都发现现在台湾 可能一个月这个大学生或者年轻人他们工资很低，所以他们就想走出来，而且就在福茂出来之前，他已经很多台商在大陆做生意了，而很多的这个台湾明星都已经去了大陆了，你说怎么可能禁止这个台湾跟这个大陆内地的经济跟文化的交流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其实你的这个理由反过来一样可以有人出来说，比如说22K 的这个问题， 说什么 啊？这个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确实就是说，这个如果开放了两岸的这个服贸协议，那么是大陆的不管是资本还是企业哈，会进入台湾，这样的话呢，会导致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当然这个。到底有多大的可信性咱们暂且不提哈，我只是说同样的这么一个现象可以被反过来也可以再说一遍，包括你说这个台商到大陆开厂，有另外一种流行的解释的方式，就是说这些都是利益集团，这个都是这个大财团，所以说呢福茂因为这个是国民党主导的，这些大财团呢都跟这个国民党是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自然是不会反对福茂，但是那些台湾的本土的企业可能将会面临来自大陆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强烈的竞争，其中呢也有一些企业可能最终也不免是关门歇业的或者说失业的这么一个结果，因此呢对于有些台湾人来说可能是不好的一件事情，这当然是一种说法。 但我跟你说哈，昨天呢我做了这个全媒体节目，然后呢接了这个几位听众的热线，我们问你说这个服贸协议为什么，其实是一个经济协议，为什么会引起台湾如此大的一个争议。我发现我跟你说真的，这个高手在民间，一律的所有的听众基本上认为说经济大家在这讨论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这个招牌，更重要核心的问题在哪呢？是台湾的这些反对者，他们担心因为经济的原因让北京更加可以多的控制台湾，然后呢以至于在经济上控制之后呢可以在政治在文化和这个意识形态上来控制台湾，才最终达到最终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地希望统一台湾的这样一个目的， 这个还都是来自于台湾内地的听众的，是这样的说法。 对啊，这还真是， 你看内地的听众都能够理解到这一层了。 对啊，你说， 所以说台湾的听众基本上也对完全能够想到。 我就在想说，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在讨论说，刚刚比如说那个谁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大学教授说，这个经济然后后来了之后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些话都是编出来的一些理由，最大的理由还是说这些反对者他们担心这样的情况出现 啊。这个说白了哈，这个逢中必反。虽然说我注意到昨天在台湾的这个有一个青年联盟是发起了一个宣言，当中呢当然字面上他说我们不是逢中必反，我们也不是怎么样说是对， 为什么这个青年发他又不是民进党，为什么他要发，为给他带上一个逢中必反的， 因为这次是学生占领立法院嘛，所以说他们是一个青年联盟的性质嘛，所以他们的这个宣言里面啊就是说我们这不是逢中必反，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说法很难让人信服，那不如我们来讨论一下为什么逢中必反好了。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哈，两位，一位是在这个这两天有参与到这个反服贸占领立法院的台湾年轻人，以及另外也是一位这个经常来往于两岸的台湾的文化人，看他们怎么样来评价这件事情。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好，这个台湾的年轻人，特别是反对服贸的年轻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的理据和自己的这个动机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为您访问到这两天一直有参与占领立法院行动的一位台湾年轻人杨小姐，好，这个乃真，她这两天是一直往返于立院哈，所以说我们来听她解释怎么样，为什么自己会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乃真你好。 你好。 从这个参与者的角度来说，有人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反对服贸，可能是觉得未来的工作机会会受到大陆的挤压，你同意这样的判断吗？ 其实不只是这个原因，其实因为服贸牵涉非常非常多的产业，那还有当然还有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大家抗议并不只是因为年轻人的就业状况可能会被排挤。 还包括大家有的人担心房价，那有的行业的人也许会担心，然后就是对，包括比如美发、出版，各种不同的产业都牵涉其中。 但是如果说是担心对外贸易会带来一些问题的话，台湾的对外贸易可能跟美国、跟日本、跟欧洲也一直都有对外贸易，为什么跟大陆的这个服贸就会成为一个特别的问题？ 因为当然现在台湾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蛮复杂的，那在对台湾的部分的年轻人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因为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就是威胁，所以确实在讨论跟中国的贸易问题的时候，大家会有非常高的戒心，这个完全没有办法，这是不可讳言的。 但是我有一点不是特别清楚哈，如果说台湾的年轻人认为大陆是一个威胁的话，这种威胁我的理解是主要来自于军事或者说政治上面，为什么一个经济的协议会让大家觉得有问题？ 经济跟政治其实本来就不可能切割来看的，因为如果当中国彻底的掌握了我们的经济命脉的话，我们在政治上就没有任何谈判的可能，以及我们就是没有，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对等的跟他们协商未来的所有政治的发展。 所以说如果按照你的这个判断的话，未来台湾如果要能够对等的和中国大陆来进行协商的话，唯一的前提就是不进行贸易。 这样我觉得不，当然不是不进行贸易，而是说这个贸易它必须比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定有更谨慎的协商还有判断，不是透过这样子违反程序正义的方式强行通过，然后而且在民众其实都不太了解细节的基础之下，当然不可能是我们不可能锁国，不可能拒绝跟中国的任何贸易，可是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跟我们关系比较特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谨慎的思考里面的细节。 那你刚才提到了程序正义的问题，按照你的设想的话，怎么样来操作这个议题才算得上是程序正义呢？ 其实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民众其实是不太明白这里面的细节的，因为政府目前举行的一些公听会其实数量不止少，那它跟产业之间的协调也非常非常的薄弱。那我觉得至少我必须在包括各个产业工会或是跟不同就是整个公众的沟通上应该要先做足。那我觉得那程序正义这个是沟通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因为这次通过目前这个服贸，它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粗暴。我们党立委他是用详细的意识细节，我没办法在这边细谈。可是如果去了解意识细节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他通过的整个程序其实是违反我们目前台湾的相关的规定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不管是操作上的这个程序正义，以及我们沟通上面的细节都应该要做到，他才有办法，我觉得这个东西服贸才有办法继续推或是继续改善继续讨论。 但是我的一个理解，今天大家可能认为违背了一定的程序来通过这个决议的这些立法委员，他们也是民选产生的，不是吗？ 对，他们是民选产生的，可是民选产生不代表他们的所有做法都是正确的。那我们台湾是个民主社会，我们有我们宪法，他们没有按照我们人民赋予他的权利去实践这些去推动这些法律，那他基本上也是违背民意的。他没有按照程序，其他就等于是违背民意。 但是有一个通常的判断，如果说人民不认同民意代表的做法的话，可以在选举的时候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为什么现在要通过占领立法院这样的手段来表达呢？ 可是这个我们下一次的选举其实就是可能是在年底，那如果他现在用这种违反民主的方式去做的话，我们除了及时挡下，我们用这个方式挡下他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如果说今天大家不同意一部分立委的做法就可以占领立法院的话，可能蓝绿双方的支持者以后都经常会使用这样的武器，有这样的可能吗？ 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一次它的过程有很明显的瑕疵，它的程序上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它基本上没有遵守我们一般的议事规则在推在让这个法律通过，这个协议通过，所以我认为当我们立法委员没有好好的执行遵守他们的立法权的时候，人民为什么不能行使我们宪法上的抵抗权呢？ 那你说当立法委员没有 按照规则来做的时候，这个判断是你觉得应该由谁来做出？因为说实话，我在台湾也看到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并不一定认同说立法委员现在就完全违背了程序正义这样的原则。 你是说应该由谁来判断吗？ 对对。 可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议事原则写得非常清楚。那如果有大家有看到那天发生的情况的话，他很明显的就是违背的规则，就是主席竟然就是可以宣称他就是他在的地方就是主席台，就这样子很明显的违反应该有的程序。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需要，就是可能还需要公民判断，他很明显就是违背在堂而皇之下的违背的程序，这好像没有什么不需要再进一步谈的吧。 但是如果说从议事规则来说，比如说立法院的主席他是不是应该更有权力，或者说应该是由他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判断，而不是说由学生或者说这个如果说是民意的话来直接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 可是因为基本上现在我们的立法院长，因为就是王金平他基本上也是国民党的人，那国民党整个动员的情况下，我并不认为王金平可以做出非常超然的判断。那因为加上其实目前台湾之前还有就是马王内斗的问题，那我不认为王金平在这个时候那真的能够发挥他很超然的发挥他国会议长的功能。大家对他们基本上是不信任的，而且国民党是整个他们是整个党团很团结的在推这个服贸协定，所以当然大家对他们是不信任的。 但是你说的大家我相信是民进党的反对派的支持者。 我觉得你是说民进党支持者吗？我觉得不只是，其实这次动员参加活动的民众很多都不是民进党，而且主要动员者我完全不是民进党的人。民进党他们有些人甚至其实很多民众很多参与民众对民进党是不满的，认为他们是在收割。那当然我相信就是支持这次活动的人一定有民进党的，但我觉得主要发起的人绝对不是以蓝绿政治的角力出发。 所以我另外有一个问题哈，乃琛，你会你在选举中你有投过票吗？ 你再说一场吗？ 我说你在之前的选举中，不管是这个大选还是地方的选举，你有参与过投票吗？ 有啊有啊。 那你会觉得你的投票如果说你有意见的话，你是应该会通过投票来表达，还是说如果你选出的民意代表他做了令你不满意的事情的话，大家就应该上街抗争这样子？ 我一直都有去投票，我一直都会透过投票表达。那可是当民主政当投票票选他没有办法捍卫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我认为上街或是采取必要的抵抗，其实是我觉得这也是民主社会的一环。 所以你觉得除了投票之外，街头的运动也是一个民主的选项？ 当然当然，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民主社会的一个机制，因为四年一次的投票，它其实没有办法保障我们所有的权利。那人民有时候真的是，其实大家不是没有事做，大家也不想要上街，可是有时候真的觉得退无可退，所以大家会用自己很珍贵的工作或是上班时间上街头争取这些权利。 那当你上街或者说看到其他人一起上街参与这个抗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之前投票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它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失败的？ 我觉得任何政治的制度一定都会有它的缺憾在，就是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一次的选举它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反映民意，特别是特定议题。那我不认为这就代表投票这个程序是失灵或是失败的，只是说整个如果一个民主一个社会要正常运作，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配合其他的，比方说这个上街游行或者是某种程度的抵抗。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完整的我们可以完整的发挥的话，那民主社会才是真的才有办法发挥它最完整最好的一面。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台湾的杨小姐，好，乃琛这两天一直是在立院有参与到这个占领立法院的行动，那其实她也 听得出来对于政治也是非常关心的，也一直有投票，但是在乃真看来，现在恐怕光是投票啊，或者说光是用选票已经不足以来纠正在台湾的这个政治机器中产生的错误了。所以说大家要拿起另外一项民主的武器，也就是街头抗争。这当然这个是代表了我相信是占领立法院的学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意见。 我觉得他在这个投票上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哎，这个投票比如说如果四年一次或者是 两年也有这个中期选举， 对，那其实并不代表说，那是不是说民主权利只有在两年或四年的时候自己行使一次呢？ 在不投票的时候我就要靠这种方式来行使我的民主权利。 这种方式我觉得首先这种方式这四个词哈，就不能是一个引号，也不能等于说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我觉得只是说大家可以在除了四年和两年一次这样的民主权利的这个同时，平时也同样有这样的民主权利，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 是这个， 不过我刚刚倒是在这个杨小姐这个她的这个发言当中，我觉得她总结了一点，我觉得她是来支持学生这一次的行动，是反对的是国民党在这一次服贸协议通过的过程当中没有遵守这个民主程序，他并没有反对服贸协议这本身这件事情，也并没有支持民进党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首先在要把 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敌人敌人的朋友不见得是敌人。 这个有点 基本上就我明白你的逻辑，就是差不多就是说不是一个蓝绿两分的一个政治选项。 他只是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程序有他的一个意义，对，所以他才会这样一个行为。 但是我相信哈，如果你要去做调查的话，这个反服贸的人当中对于服贸本身的态度肯定也是反对的居多，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他没有，他这件事情他其实他这一次你看他们所有的议题所有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这个标语全部都写的希望逐条审查服贸，你看他其实最终还是希望这个服贸能够审查的，只是说希望能够逐条审查按照程序来走。所以他你说他是不是反服贸呢？我反倒觉得这帮学生是支持服贸的。 是吗？好，哎，这个倒是会是一个问题哈，如果有机会的话要问问大家。接下来我们听到另外一位这个台湾的文化人，他经常是来往于海峡的两边，所以说呢对于大陆的情况或者说大陆媒体经常对于台湾政治的有些理解也有自己的观察，龚琳小姐。好，这个在微博上也很有名，这个号称胡同妹之前在北京也待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接下来听一下龚小姐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大家好，我是刘明宏。 嗨，今天恐怕这个台湾的事情哈，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堂民主课了。这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涉及到你的这个基本价值，以及乃至对于民主这个制度的理解。我们接下来访问到来自台湾的文化人龚琳小姐，好，请她来谈一谈她对于台湾今天学生占领立法院这一个现象的理解。学生他占领立法院这个行动本身，您觉得它具有多大的正当性呢？ 哦，我觉得很 OK 啊， 很 OK 啊。 对对对，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一些小瑕疵，比如说破坏了一些公务啊什么的。但是他占领立法院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 OK 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最高的民意机构嘛，然后如果他觉得他不能够这个遂行民意的时候，由民众自己去表达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他今天不是占领的总统府，也不是占领的这个行政院，他占领的是属于民意的最高机构立法院，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那您觉得这个民主跟民粹之间的这条线应该是划在什么地方？ 民主跟民粹应该划在线，就是说我觉得哈，如果有这么多的人对于服贸这么多的这个疑虑的时候，那么其实在野党就是民进党他应该要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我们不签这个服贸，那台湾的未来该要怎么走下去，譬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措施。因为我现在呢，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很想要反服贸，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反了之后 那么服贸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当然固然是没有了，那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譬如说是有哪些这个补充的措施，譬如说去跟什么政跟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啊，或者说跟大陆之间我们再怎么样做什么样的谈判，或是再怎么样的去把这个服贸里面的一些有疑虑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讨论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看得出来是说大家只有在反服贸，很害怕服贸带来的一个缺失，但是服贸如果我们这样一路反下去的话，那么其实服贸带给我们的好处也被我们反掉了，那到底这中间的这个好坏如何评估？那么我认为民粹的话就是完全只懂得反对，但是如果是民主的话就是反对之后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好好的思考除了反对之外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去弥补我们反对之后的损失。 嗯，但说实话这个服贸协议它是 ECFA 的一个附带的一个部分，这个 ECFA 从签署从讨论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另外一方面不管是民进党还是这一次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至少从我了解到的信息我并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提出一个替代性的方案，所以说这个似乎是更偏向于您刚才所描述的民粹的这一边。 他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啊，他们是有一些诉求的，这个诉求就是说他们希望呢这个不要做包裹的表决，就是对于这个所谓服贸协议因为之前国民党跟民进党也有一个协议，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会逐条表决， 嗯， 实际上是国民党并没有遵守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他们仍然是用这种包裹表决的方式，那么他们只是觉得说今天涉及到这么多人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法案，是不是能够这样子的包裹表决，然后甚至朝野协商密室政治的讨论一下。所以周五的时候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回到你原来说要逐条表决的部分。 嗯， 好，他并没有说今天我反一定是反服贸，他说那你应该一条一条的告诉我们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处什么。因为实际上在此之前可能因为 ECFA 的关系，所以国民党一直觉得说我今天ECFA 就是 ECFA 的后续，那我只是按照 ECFA 继续把它做下去。可是有很多人觉得在 ECFA 里头台湾并没有因为你所宣称签了 ECFA 之后经济可以高速的飞涨啊，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当然于是就会开始疑虑他的接下来的这一个。那么国民党因为支持 ECFA 的后续的东西，所以他也很大意，并没有在签署之前跟各个行业做非常好的交流，所以现在呢都只是在补这个措施。这件事也是让我们知道任何政府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沟通程序，他必须要把这完整的沟通程序做完，一定有一些法案一定是争议性比较大，一定还会有很多人反对也有很多人赞成，不只是这个 ECFA 或是服贸，包括台湾本就是内部自己本身的一些法案，有一些法案也是充满的争议性，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单单是只有服贸。所以这告诉了台湾人民一件非常重要的民主课程，就是以后执政党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必须要做好与民众沟通的每一个步骤。 嗯，但是可能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服贸的像这样的经济的协议当中有很多是相对来说专业或者说是非常具体的知识或者说信息，不是在一个这样可能有一个社会动员的前提下，在历史上或者说其他的经济协议当中我们也很少看到类似有民众充分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这个服贸它就是一个特别被沟通的事情？ 不管它是不是民众需要去了解，我觉得过去我们长期以来台湾都在忽视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民众都在忽视这个事情，每天立法院到了这个法案要通过的会期，到了最后就来一个彻夜大审查，然后这些法案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也谁也搞不清楚，实际上一般的民主国家皆是如此。但是这不表示政府你可以怠忽于你的必须要做的两岸就是这个对民意沟通的这个事情。那么当然因为服贸涉及的东西比较敏感，比较敏感的是什么？两岸关系。所以呢它可能会引起就是在这个事情上的表现特别的明显跟突出， 所以呢，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法案你都应该要用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非常谦卑的态度去做沟通跟协调，不能因为它是 ACT 法的后续，不能因为它是有太多的专业，所以呢我们就跳脱了这个过程。后来你看国民党也承认，的确因为当他要签的时候，大家才忽然恍然大悟说啊要签这个服贸了，那么大家才开始恍然大悟过来，然后再加上一些有名的人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像好民意把里面的一些跟印刷业有关的东西给他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匆匆忙忙的在各行业举办公听会。这个东西就告诉说，那你为什么，那人民一定会想，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偷偷的通过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你像后事后再补，你已经失去了诚信这个问题。政府你不管人民要不要去了解这个，你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做，你该做的沟通就是要做。 另外有一个问题是说，这次的服贸的一个反对让有的人觉得是一个逢中必反的情绪，您怎么看？ 我觉得会有逢中必反情绪也很正常啊，因为两岸之间本来就不是正常的这种它也不是正常的国际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内部，就是我觉得两岸关系还有待定义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两岸之间还没有签署这个和平协议之前，也没有正式的结束内战状态的这个状态之下，会有一些疑虑是很正常的。这个是台湾民意，那你要知道台湾也有一群人叫逢中必不反的，对不对？那有逢中必反的情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正常，因为两岸之间毕竟还是没有达到一个能够真正互信的状态。而我觉得服贸协议的争议恰恰是在2008年以后马总统上任以来，两岸之间有很多的发展的关系飞速，而忽略了人民的感受，因为感受毕竟是没有办法比这些个什么协议啊、冷冰冰的协议或是关系的发展来的这么快速的转变。我觉得会有一些疑虑，这很正常，就是大方的面对它。逢中必反是一种情绪没有错，但是你不化解这种情绪，它就会永远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既然容许逢中必不反的情绪在那个地方，我们当然也要容许逢中必反的情绪在那个地方。 这个您刚才提到说这个人民的感受哈，人民的感受不好，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情况不太好。那么如果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他认为改善经济的状况的方式就是和大陆进行进一步的经济的联合，所以说才会有服贸的这个协定，它本身应该是一个解决人民感受的一个方案。 我觉得你不能够把台湾人民感受的不好完全放在经济的感受不好，而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在 ACT 法签了之后呢，有很多人呢觉得相信好，或是期待跟大陆之间的在经济的交往呢能够使得台湾的经济变得更好。那么实际上呢，在这几年来，这当然也不是两岸之间说因为跟大陆经济不好在一起没有导致经济好的这个问题存在，也包括马总统政府的无能使得所有的情绪在这件事情上发酵。譬如说 ACT 法你已经签了，你答应我们会经济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增加多少倍的收入，结果我们还是22K， 那么你现在还要再签一个服贸，而且还偷偷的来，这是为什么？我们是不是会更不好？这是一个过往情绪的一个发酵，那么也代表了马总统他自己本身自己执政能力的问题。那么再加上他现在民意这么低，民意调查的指数都这么低，然后他还要带动一个这么严重重大的法案，那么再加上两岸之间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互信以及安全感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会有今天这样整个发酵的结果，也是表示说在我们从2008年到今天为止两岸关系飞速的成长之下，是不是人民的感情都已经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两边都应该，就是包括大陆这一边包括台湾这一边，都应该好好静下心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在微博上大家会经常看到有在两岸事务上发言的胡同妹龚琳小姐。好，这个龚小姐是台湾人，也在大陆生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呢这个介绍起台湾的情况来还非常的有经验。那刚才这个我印象很深的关于逢中必反的情绪，其实我觉得龚小姐提醒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如果说你能够容忍逢中必不反的人的话，你恐怕今天也必须要能够容忍逢中必反的。毕竟这个我相信这个宽容或者说包容的这个原则应该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应有之义，那应该理解。但是龚小姐在开头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不管是从政党民进党或者说发起运动的这个学生来说，目前为止在台湾似乎没有一个取代服贸协议的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好，除了反对或者说要求在程序正义上加强的这两种意见之外，那假设就一种假设，如果说逐条审查最后服贸协议它没有办法通过，或者说没有办法按照今天的样子它有一个大幅缩水的一个变化的话，那么台湾接下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备选的方案吗？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一个民进党更多的需要面临的这个问题。学生可能他考虑的，我觉得他做到了自己的表达。 我觉得现在对于台湾的这帮民众来说，其实在今年讨论服贸协议的时候，他们面临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首先呢，他们很担心国民党黑箱操作让服贸通过会不会产生他们担心的说未来北京会对台湾有更大的控制，会不会服贸协议签了之后还是像 ECFA 一样我们的生活还是不好。那同时一方面说，就像刚刚龚琳小姐她说的，那我们既然反对了，如果我们要反对她的话，那是不是反对之后我们不签服贸协议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补救方式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民进党呢又没有提出一个方式，所以我相信这帮台湾老百姓啊，其实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看两边的这样一个博弈啊，看到底最终谁能够说服了台湾的民众就会走向那一边。但是现在是两边都没有说服我，但是呢国民党自己绊了自己一跤，就是做出了这样一个违反民主程序的行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今天的学生这样的一个运动。 这个哈，就我们说完了这个在社会层面的问题，说完了人民大众的这个表达，接下来必须得看到，那既然人民不满，那么执政者或者说这些居庙堂者他们的这个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他们究竟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个恐怕是下一个值得检视的问题。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各位好，我是明宏。 好，我们今天关注到在台湾学生占领立法会，反对服贸协议要强行通过的这么一个事件。恐怕呢，看完了这个社会的不满之后，我们就回过来找原因啊，那就说这个台湾的不管是执政者、反对党，还是整个系统、整个制度，它究竟是不是哪里有要改进的地方。首先看到马英九，这个我个人觉得哈，马英九他这个可以提升的空间真的是，你要说他提升空间很大，这个绝对是一个低估了这个说法。马英九现在的支持率呢，恐怕是低于 10% 的一个支持率，因此你要从操作的技术来讲，在这个时候去强行通过一个法案，尽管是这个国民党的席位在立法院内占到多数，他有这个恐怕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也是一个政治上不是特别明智的一个计算。考虑到你的整个支持率很低的情况下呢，遭到目前这样的反弹，恐怕在马英九当时就应该预计得到。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啊，马英九他会意识到，让他敲响了一个他一个这个警钟，就是说他不能光靠国民党的这个立委人数多就可以来画事来决定一些东西。他会看到其实有民众的声音出来了。那所以说怎么解决呢？我觉得真的是他不能够再回避，比如说服贸协议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签署之后是不是有一些沟通，还有就是说他为什么之前那么要尽快通过服贸协议，他不能再回避了，他必须要站出来跟这些民众跟这些学生解释说台湾需要服贸协议的原因。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呢，才可能化解这一次的危机。 这个哈，说到底还是国民党这个说的粗俗一点，自作孽不可活。怎么回事呢？之前本来国民党有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 跟民进党的这个党主席苏贞昌要进行一个服贸的辩论。还按照我们之前的看到的情况，比如说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埃克法的议题上也进行过公开的辩论，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至少我们从结果来看，国民党应该是占了上风。所以有理由相信，如果说真的当时如期马英九和苏贞昌就服贸进行辩论的话，马英九还是有胜算的。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出了一个马王的内斗事件，苏贞昌民进党非常机智的哈，以这个理由呢就避开了跟国民党正面交锋的机会，就把服贸的辩论就给取消了。还结果到今天这个苦果就是自己酿成的苦果，所以国民党必须自己得吞回去， 没有解释清楚。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民进党也是个不争气的一派，反对派啊。你如果有反对的意见，你可以提出来，你可以反对，但是你给我们一个更好的选择呀。 是个，所以在台湾最近我们看政治当中，不管是洪仲丘的事件，还是到现在反这个服贸的抗议，民众就或者说草根成为了抗议的先锋，跟这个台湾政治之前由政党所发起的这样的政治运动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恐怕民众对于不管是蓝还是绿哈，对于两边都没有太大的信心。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刘明宏， 再会。